毗利耶呢，是印度话翻译叫做精进，精进有事精进，有理精进，啊，对前五道，即是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很勤力去修习呢，是事精进。如果你能够内不见有生心，外不见有世界，观一切法皆空，啊，不见有能修有所修，是理精进，就是波野了，啊，所以法界经里面呢说，若果起精进心，啊，是妄，不是精进。若果这个心不妄呢，然后精进先没有衡量的。即是说，如果你说你看我几勤力，你说我懒惰鬼，一日瞓到黑，你有这个分别心，哦，有这个执着心呢，这个不是真精进。还有呢，要我要在这边这里特别提醒自己的呢，精进呢就是要以生之善呢令它增长，哦，未生的善呢令它生起，这个是正精进。反过来呢，以生的恶呢尽量快啲去停止佢，啊，未生嘅罪恶嘅行为咧，系要唔好令佢生起。呢，这个系正精进，唔系话叫你睇戏睇多啲系精进，打牌我都会精进啊，打通宵咪精进咯，系咪？我哋唔系，系要分开善方面，啊，未生嘅令佢生，已经生嘅继续令佢增长。恶嘅未做嘅，停止佢，制止佢唔好做，做嘅咧即刻停止。呢个系正精进，哦，因为正精进咧，又仲有不见能修，不见所修，呢个系无上修，然后先系真正精进。想《弟子道论》里边话咧，身口意业啊，直言不动啊，是名大精进。啊，呢个就更进一步啦。无上的精进，身口意都清净，身口意不动添，啊，不但达到清净，而且意义不动，这种呢是很深的禅定的境界，这个叫做大精进。非展提，啊，展提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忍辱，忍辱有生忍、法忍、无生法忍，啊，无生忍、无生法忍、寂灭忍，这些种种的差别，啊，大家都明白了，啊，但是现在我不想详细讲下去，如果每一个名词都详细解下去，即是解到2000几年我都不知道讲到几多年才讲完，啊，这些呢各流来个别来讲，总之你知道呢是有这么多，有生忍、法忍、无生法忍、无生忍、无生法忍、寂灭忍，啊，又有事忍又有理忍，哦，总共呢亦有六忍，啊，这六忍呢或者呢我要提示一下，因为这些生忍无生忍不是我们的境界，哦，说给你听呢你或者都不看落得到，但是我们现在学法的人呢，第一个就是需要忍，忍呢就是要有我们事上来讲呢有六种，这六种呢是对大家日常生活上呢是有所保益的。为什么呢？譬如我们初初学法的人呢就要学忍辱啦，学忍辱怎样去做得到呢？第一点呢，你力忍，遇着逆境的时候呢你极力去忍受，退一步让心分，以退为进，这个是力忍，哦，所以忍呢就可以产生一种力量，又可以这么讲。第二种反忍，意着人地侮辱我们的时候，我们反省一下，反省一下，究竟自己是不是有过次呢？好像上一个礼拜有人提出个问题，他说有些人成日针对我的，我应该怎样呢？你们在那里参加那天我答那个问题，我第一就要自己反省自己，第二就要忍，第一反省自己，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错，有错那人家针对你，你就要改过咯，如果没错又怎样，你前世害过他，你前世闹过他， 业力所需，而家佢就要嚟针对你，咁你咪忍咯，系咪？咁啊，呢个叫做忍忍吓。咁第三咧，忘忍啊，心宽啊，所谓宰相肚内好亲善啊。咁我哋学佛嘅人咧，好等于呢个弥勒菩萨啊，放宽肚皮啊。有人骂老僧，老僧只说好啊；有人打老僧，老僧自睡倒啊。我有人咩啊？吐唾鼻涕啊，口水吓，涕唾在面上啊，任他自光了啊！我抹都费事抹啊！我亦省气力，他亦免烦恼哦。唔能够咁样忍啊！呢、这个忘忍，唔理佢，系心光心宽啊，量广系。虽然咧系受人哋引诱咧。不介意，这个叫忘、啊、第四呢观了，起这个观字，看看这个引欲，这个被欲的境界、啊、被人家侮辱的境界现前的时候，以这个智慧去观察，能所相忘，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你知道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啊、昨天的敌人可能又是今天的朋友，人就是善变的，没所谓、哦、一切所谓世事执着、啊、一切形增成苦海、啊、放下就一切皆自在、啊、所以呢我们就要反观能所都不可得，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哪里有什么所谓侮辱，侮辱不用理他、啊、第四呢就喜忍、哦、人家侮辱你闹你，你高兴、哦，你会不会问我法师是不是神经啊？人家闹你，你欢喜、啊、这个就是法法。如果他不闹我呢，就不能够显出我的修行的功夫，是吧？如果人家不闹你，你怎知道你会不会引诱、啊、给这种境界试验一下你、啊、看一下你，磨练一下你，考验下你忍辱的功夫。所以呢意着人家加辱侮辱你呢，你就好高兴，这个是我善知识，这个令到我修忍辱行，帮助我修行，好欢喜，可以去接受它。做不做得到啊？试一下。第六呢就慈忍，对人地混家委辱你的人呢，你起一种慈悲心，唉，真是可怜啊！这个人在这里作口业、啊、在这里 是作恶多癫，我都要设办法感化他，帮助他改过从善先得，是用一种慈悲心去对待他。那呢人家对你不礼貌啊，或者是侮辱你，你以一种慈悲心来对待他， 你就会感化到他。你可怜他，这个人不懂得因果，不明白事理，在这里搞搞震、啊、我呢要设办法渡他、啊、如果人家闹你呢，你又拿起废面、啊、你又跟他嗌过，嗌到底，嗌下就打咯，打打打就受行结而结而心，但人家闹你呢，你对着他微微咁笑，做唔做得到啊？试下，微微咁笑，咁佢想打你，佢打唔落啦，佢举起手都打唔落噶，哦，咁所以咧，呢、这个系法咧对我哋日常生活嘅忍，实际上忍字系好难忍嘅，忍字心上一把刀啊，一把刀刉落你个心里边咧，几难受咧，但你用呢几种方法，运用呢几种方法去对付咧，可能咧好过啲，可能咧你就会改变自己嘅态度，改变自己心理，就化解咗仇恨。哦，每个人都系咁样咧，呢、这个世间咧就冇仇恨敌对哦。咁我哋知道前三种忍咧就系属于是忍，后三种忍系属于利忍嗬，即系等于呢个释迦牟尼佛为呢、这个。歌利王的时候呢是受这个引诱是不亲，是反而呢发现说渡他，我将来要渡他，那这个金刚经里面有讲的、哦、那这个就是慈引，亦即是利引、啊、讲到禅定了，非禅落，即是说 藏性，亦都唔係禅定嘅境界。哦，咁你又話呢部經就係講修呢個一心三觀咁，修一心三觀係講不空而內藏去修嘅，啊，唔係講而家空而內藏嚇。咁，啊，空而內藏亦都唔係禅定咁，禅定係印度話翻譯中國咧叫做靜慮。正就是止，累就是共，止共不二就叫做禅落。有世根的禅定，有出世根的禅定，有出世根上上禅定。世根禅定呢又叫做凡夫的禅，亦是叫做外道禅。为什么？就是凡夫所修的四禅八定。记得吗？四禅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色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这个就是凡夫定，只是能够停止烦恼，降伏问恼，烦恼不能够断烦恼，不能够了生死。亦有这个外道禅和凡夫禅是一样的，不过外道禅比较执着，譬如说他证到初禅，他认为证了初果，所以因此呢他迷这个有漏天作无为解，于是呢就产生这个上见天见，所以呢就叫做外道。这种境界呢在这部经下面五十重音魔里面讲得很详细，现在不讲了。那出世禅呢，出世根禅是我们学佛的人所修的，譬如说空生不净，空受是苦，空心无相，空法无我，是修这个空故，譬如说是修无相、无助、无言，或者是修四念智，这些呢都是可以填心计的我执，填这个苦的因，于是呢就不会再有苦的果，就可以超出心计了事生事，这个叫做出世根禅。出世根禅呢都是由四禅八空定为基础，然后呢进一步呢是修这个灭受想定，四加行，之后呢这个世第一出現呢就能夠引生這個無漏智，就可以證得這個阿羅漢果，這個出世根禪。出世根上上禪呢就是菩薩禪和二內禪，菩薩禪呢是未達到萌快慧心，不能夠明白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呢他就不能夠修這個圓融的三共。離根的呢只是修這個空无相、无言、三心昧，顿根咧系修呢个无相功，系填呢个我执。不过咧，佢唔执着呢个声闻小果，而从呢个空而出呢个假，广学四教四门。四教四门你哋知噶啦，好似我讲过系咪啊？四教四门，藏汤别认四教。空蒙有蒙，非空非有蒙，亦空亦有蒙，四蒙学呢啲就系，修呢个假共。咁啊，修呢个假共得到乜嘢咧？得到总持之根、孟达、揭疑四种无所谓，就可以禁机设法广度众生。个慧咧系响呢部经嚟讲咧，系响十行慧。再从假而集中咧，就系由呢个十行进入呢个观这个中道的理，佛这个无明享十回向，中共性呢就证了初地呢，梵田无明，梵正法生，能一生而无量生，上降之法，下合含力，这个叫做菩萨禅。二内禅呢就是圆正圆修圆悟，能够悟一切法是孟法为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所以呢是上上直灭不动的，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无众生可度，无烦恼可断，无菩提可证，乜都冇的。咁呢无始以嚟的习气未除所以就是无修之中而去修咯，虽然修妄行而不执着妄行，所以初发心的时候就观这个知法实相理，即是金刚经所讲无自生心， 不自呢個色香味觸法而生心，應無所自而生其心，呢個就係言頓禪。呢部經所講嘅有三摩提命大法頂首令炎王具足運行，十方以內一門超出妙中炎路，又話是明妙蓮花金剛王寶國而幻三摩提藤子超無學，又話此阿毗達摩十方薄嘅凡一路涅槃無，呢、这個就係二內禪，就係現更禪。呢個禪嘅道理咧係好微妙。而且禅的境界呢又不是说说话可以讲得出的，所谓言耳道田心行次面，等于什么？等于我给杯水你喝，几得度啊，几多温度呢？你讲不出，你除非你的杯里面有一个温度在那里，而说不是呢，冷成什么程度是自己知，暖成什么程度是自己知，禅的境界就是这样的，冷暖自知。话这个《现觉经》里面说，一切而来起本起因地皆依现照清净觉相永恬无明方成佛道，这个是二内禅。《华严经》说，观一切法即心自性，若知菩萨以二事观行相应，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成就慧生不由他悟，这个都是二类禅的境界，亦即是研究常常禅。这部经是讲二类禅、所以阿难所请十方二类妙车摩他三摩禅罗最初方便、这三妙共无法呢，亦许他说有三摩提命大法顶首令阎王具足运行十方二类一梦超出妙中阎路，这些都是二类禅。这部经每一段每一件所开示的从始至终都是开示这个现顿的子贡，都是二内禅、现在呢 这段经文说不非禅罗，是指这个空二内藏来讲，实际这部经道道都是讲这个上上禅，讲这个二内禅。非波拉若，波拉若即是波耶，翻译中国叫做智慧，不过这种智慧呢不是世根人的智慧。我们知道智慧有世根智慧、出世根智慧、出世根上上的智慧、能够通达世根琴棋诗画之子百家的，或者医卜星相种种工口艺术的天文地理的，这些叫做世根的智慧。如果知道苦是果，集是因，要舔了集的苦因，然后得到灭这个苦的果、就去修这个道，能够舔三界的烦恼，证得这个无生法忍，这个叫做出世智、若果能够了达万法慧心、知道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寂的，所以呢《法花经》有话，知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不可以言先。能够明白这种道理的智慧，就是出世根常常智。这部经所讲的七大都是二内藏性，就是显示这个出世根的常常智。但是这里偏偏说不是这个智慧，怎么说？是站在空的立场来讲，不是这个智慧。非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是翻译中国叫做是究竟，或者叫做道比我，是六道之中呢，随修一法达到圆满究竟呢，都是叫做道比我。波野经里面说，若果菩萨修这个五道能够成就这个世间法，但是呢都未能够证得声闻缘觉小乘果、一定要有这个波野的智慧力呢，然后可以成就这个世间和出世间的法， 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波野是对于这个修学几咁紧要，甚至要成佛呢，要得到佛果无上菩提呢，都要修这个波野。所以六道之中呢，波野是眼睛，其他五道是脚，以眼睛去带住脚行路，就不会跌倒了。如果你一味中中共一味去行而没有眼睛的呢，就会跌倒了。所以呢，这个波野是在六道之中是最重要。咁而家反正话唔系波嘢喎，所以呢一段经文咧就非六道菩萨法，又唔系持戒，又唔系精进，又唔系忍辱，又唔系波嘢。咁啊，显示乜嘢？显示呢个藏性咧，空而内藏，二实空而，所以唔系菩萨法。意是乃至咧，有两种意思啊。第一種呢，就是說菩薩所修的法門是很多很多，以上呢是只是講非六道而已，所以其中呢就簡略了。因為為什麼呢？菩薩的法門呢是盡行之法，無量道法，是很多很多。華嚴經裡面說一切法門無盡海，又說呢，我所修行無有量，獲得無量之功德，安自无量之行中了达一切神通力，呢度系普贤行愿品讲嘅，可知道啊，菩萨法门系无量无边，系唔能够尽举，所以以二是乃至四个字系简略咗佢。圣上所讲咧，唔系菩萨六道法，甚至到咧唔系菩萨所修嘅无量法门，呢种系一个解释。第二种解释咧，二是乃至咧就系话，菩萨所修的六道文行是因，由这个因就会感到二类涅槃的果，即是说这个藏性不但不是菩萨所修的因，所修的二类物因，亦都不是菩萨所修的二类果，所以以二是乃至是由这个从因至果来讲，所以呢就是说二是乃至咧，唔系超略嘅意思，系由从因至果嚟讲。明白呢个二是乃至两个意思哦。咁呢度咧就系讲非菩萨法，咁系咪法法咧？咁非登达阿揭，登达阿揭系印度话翻译叫做中国系二来。亦都係呢個二類咧，係法十種通號之中，仿同先得號，非阿薩阿羅呵啊，阿羅呵亦名應降，係十種通號之中堪為福田號，非深夜三菩係翻譯正遍知係遍知法界號，非大涅槃係亦翻譯中國叫做大寂滅。大是法身，寂是解脱，滅是波野，即是说亦不是佛所证的三德。大波涅槃经里面有说，二类的法身呢不是涅槃，波野亦不是涅槃，解脱亦都不是涅槃。现在呢是众生呢能够安置于这个三法而入于涅槃，所以涅槃呢就是二类所证的三德比众。涅槃有几多种呢？在它名称来讲呢有三种。第一种是自性性净的涅槃，性净的涅槃呢是本身具足的，是属于法身德。第二种是现证涅槃，是由这个波野智慧去证得的。第三种是方便证涅槃，是由这个解脱得，是解脱得。即是说三种涅槃呢，就是法身得、波野得、解脱得，名是不同，为是一心。即是说这个二类藏性呢，亦都不是法法。 非上非落非我非净，上落我净是涅槃的四德，法证了不生不灭的道理，所以叫做上。法果呢是法落无边的，叫做落。法得到大自在妙用无穷的，叫做我。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说我，你有没有我啊？有我，这个就是我，但是这个是假我，是妄我，不是真我。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得到自在。 你自不自由啊？你告诉我，你说我要清亲不老，行不行？不行的嘛，日日都老，分分钟在那里老，是吗？你要其他求不得苦，更加是啦，种种苦，你说我不要苦，要快乐，行不行？所以呢，这个众生呢就是不得自在，是没有这个真我。法呢讲这个我呢就是真理的我，是真我。法呢是三种惑殄尽了，两种死呢都没有埋。梵定生死、变异生死都解除了。这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断尽了，所以就干干净净了，清净。而家话登达阿揭等呢，即是说不是登达阿揭，也不是阿罗诃，不是三藐三菩提，不是大涅槃，是什么啊？不是，什么都不是，不是佛所证的究竟法。那即是俱非，什么都不是，世间法不是，出世间法不是，以是俱非世出世故。世间法就是指不是四科七谛，出世间法就是指不是四乘法。那这两句说话呢是总结，属于总结。所以呢，海老法师说这两句说话呢应该归于上一科的经文，是总结。世是指世间，指六凡来讲，即是这里经所讲的非心乃至非意识界，是命这个藏性，不是世间法。出世呢就是指出世间四乘法，是这里经文所讲非命乃至非德。其中呢非明至非德呢是指这个众性呢不是真谛理，非腾罗非波罗蜜多，这段经文呢是指这个众性不是作谛理，乃至非净呢，不是法果所净呢，就指这个众性不是中道理。显这个众性呢不是十法界三谛理，亦是显这个二类众性二实空的道理。为什么？一空就一切空，无假无中无不空，妙吗？好妙哦！一空一切空，站在空的立场来讲，法法又是空，众生法又是空，一切法都空，无假法亦无中道法。这个呢能够这样依照去修呢，结果就可以乘奢摩托空故，能够证得这个二类藏言真谛理。这个是讲藏性，而实空义。